第八十一集， 医生， 他捏着化验单问：“ 这个是不是高的有点多呀？” 赵斌示意他不要太紧张，然后问道：“ 你有每年检测自己肝功和乙肝表面标注物吗？”“ 有的，有的。我们单位每年体检，这些项目都查，今年上半年还体检过，没有问题。”“ 那最近有什么诱发肝功能下降的因素？饮酒、劳累？”用药？ 我很久都不喝酒了，也没有吃过药，中药西药都没吃过，只能是太累了。我之前加班一个月，都是晚上12点过了才回家。 赵斌等到他来，都已经过了下班时间，交代清楚了病情，要求病人在急诊留观，补查了乙肝标志物和病毒 DNA 定量，以及其他肝脏损伤相关的指标，告诉病人拿到结果，如果是乙型病毒性肝炎导致的肝损伤，要转感染科治疗。夜间下班只能打车，等到家都快2点了。没想到开门，罗明瑶还开着电脑做事。 怎么还不睡？ 赵斌皱了皱眉头，平时两个人上临床都很辛苦，为了不影响第二天上班的状态，晚上都没有相互等着下夜班的习惯。罗明瑶熬夜到现在，多半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办了。果然，罗明瑶说：“ 我刚刚收到消息，下午研究生院发了今年申请博士保送资格的通知，我想赶紧填下表，准备资料，早点交。” 这时候有这么着急？ 赵斌走到他身后，环住他的肩膀，在他脸颊上吻了吻。 今天才发，还有截止日期，也不用今天填出来啊。这都几点了？快去睡觉。 罗明瑶脸微红，声音软软的：“ 就剩一点了，马上就好。赵老师，你先去洗澡吧，我弄好了就睡的。” 赵斌只好先去洗澡。好在罗明瑶说的马上就好也是真的，等他洗完了出来，罗明瑶已经躺好准备入睡，两个人交换了晚安吻，各自入睡。第二天是罗明瑶的夜班，忙碌一天以后，第三天下夜班才有时间去学校。查了房，快速处理好医嘱，他就赶紧去学校行政楼交材料。路上却正好遇到跟他同届的内分泌科主任的学生马帅，两个人只在研究生入学科室内新生见面会时候见过，其余时间毫无交集，但好歹是一个科室的，还是面熟，相见也客套一番。聊了几句，发现都是往研究生院走，马帅就直接问：“ 去交材料吗？宝博的材料？” 罗明瑶点了点头。马帅笑得三分客套七分嚣张：“ 我其实就是试一试，我老板前几天还骂我，说我还是不要搞科研了，2年了才发了2篇，别人一年就要发2-3篇。哎，你怎么样，发了几篇了？” 罗明瑶只平静地说：“ 就一篇，分数还不高呢。” 马帅哦了一声，又拍拍他的肩：“ 哎呀，文章也不是硬性指标，就是给学校参考的，还是综合评价。” 罗明瑶只能勉强笑一笑。其实马帅说的没错，文章只是个参考，但所谓综合评价里面的水分更多，其中最有分量的综合实力就是老板的说话分量。马帅老板是内分泌科主任，显然是说话分量够重的，而罗明瑶的导师周红斌常年在内分泌做冷板凳的副高，说话就没多少分量了。综合实力上，罗明瑶就落后太多，而且说的是全院甄选保送名额，但是医学院这边喜欢搞平均化，基本每年名额会分配到每个科室，内分泌不是热门科室，研究生导师数量对比全院不算多，这边一年也就分配到1到2个名额。如果马帅要保博，这个名额就占走了，还有没有第二个名额，或者有没有第二个人出来争，都是问题。罗明瑶捏着自己的申请表，脸上没有表情，内心却已经慌乱了。交完了报名表，还和马帅继续客套了一会儿，因为马帅在，他还不能回赵斌家，绕着圈子往学校走，又假装东西落科室，和马帅分开了，才往地铁站去。罗明瑶带着巨大的失落和挫败感回到家里。赵斌今天下夜班，早就回来了。 家里一股子油烟气味，是赵斌在厨房做饭，闻着味道是做了青椒炒肉。赵斌和罗明瑶同居以后也开始学着做菜，虽然味道还欠了很多，但两个人坐在一起吃饭，心意和氛围弥补很多口味的不足。罗明瑶吸了吸鼻子，闻着家里的气息，心里轻快很多，把脸上的沉重压了下去，放下包，他直往厨房去。 我来弄吧，赵老师。 他洗了洗手，去赵斌那里接锅铲。 你帮忙看着就好了。 赵斌拿屁股把他挤开，不让。感觉到人还在想跟他竞争锅铲指挥权，他回头笑着说： 这么不信任我的厨艺啊？嫌我做的不好吃？ 罗明瑶立刻推摆，靠墙站着，但还不肯出去，就想守着赵斌看。赵斌回头看看他，笑着说： 我其实差点都忘了，今天是你生日，还好手机备忘录提醒，要不就错过了。待会儿啊，给你拿礼物过来。本来呢还想订个蛋糕，又觉得还是动手做饭更有诚意。今天做几个菜，我是请教高手了的。待会儿啊，你尝尝味道。 罗明瑶心里泛出一股又甜又酸的感觉，这感觉蔓延到眼睛里，凝集成了一点泪光。这段时间宝博的事压在心上，自己都要忘了生日，赵斌竟然还帮他记着。然而他心里已经很清楚，自己这次宝博希望渺茫。他想和赵斌长久的在一起，想追上赵斌和他并肩而立，但这段时间以来越相处，他越觉得自己和赵斌差得很远。不管是临床还是科研，赵斌都很优秀。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总想让自己更好，更配得上他。罗明瑶此时此刻卑微地想着， 如果连宝博都保不上，赵老师一直那么优秀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他会不会嫌弃我呀？ 赵斌又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感觉到他的情绪低落。菜炒得差不多了，他关了火，一边盛菜一边问罗明瑶： 怎么了？上夜班累着了？还是遇到奇葩病人了？这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啊。 罗明瑶摇了摇头，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 哦，我去交材料，遇到了主任的学生，他今年都两篇文章了。 赵斌略略思考了一下，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叹了口气，把菜端上桌，擦擦手，揽住他的肩膀。 保博就是轻松点的路，能保上最好，出结果早，又不用大考，保不上，我们还能考。我也是没能保上，最后参加考试的，考博比考研简单多了，早点准备，轻松上，别纠结这个，到时候复习我陪你，好不好？ 罗明瑶平静地点了点头，不再说话。赵斌带着罗明瑶坐到桌前，给他盛饭。赵斌还穿着罗明瑶平时用的厨房围裙，做了个夸张的姿势，逗得罗明瑶忍不住笑。 不过呀， 赵斌坐下来吃饭说， 考了博以后要加把劲，努力努力，内分泌确实要比我们急诊激烈一些，要想留院还得多做准备。 罗明瑶努力地摆出一个笑容说道： 嗯，好的，赵老师。 赵斌笑着亲亲他的脸。 嗯，生日快乐，瑶瑶。 宝博的事情只能这样放下来。十月份学院出了公示，罗明瑶的申请果然没有过。内分泌今年保了一个，理所当然是马帅。本科院校考试成绩等硬条件过关，文章这些加分项也实力雄厚，加上老板的分量，是没什么悬念疑义的事。罗明瑶在学校网站上看到消息，沮丧地抹了把脸。虽然早有预料，但正式通知下来，心里失落还是控制不住。关掉网页，收拾起心情，罗明瑶继续做自己的开题报告 PPT。 开题季到了，科室已经发了通知，下个星期就要组织科室开题报告。他现在每天都在熬夜准备。他手上有两个课题在做，一个是已经发了文章的动物模型，一个是还没收全数据的二甲双胍在不同民族中的疗效差异。 他和周鸿斌老师商量过后，决定还是用已经有文章的动物模型开题，这样更加保险。